第43集，我知错了。季星辰穿着安适的居家衣服，踏拉着拖鞋从客厅穿过，只做平常的样子，亦很有家庭的氛围。仿佛我和他已经这样相处很久，久到连未来都变成了这样的轮廓。但他不曾像先前那般为我停留。我在季星辰路过我身边时扯住了他的袖子。季星辰不知道我发现他听墙角的事情，也不在意我知不知道，脸上的冷漠因为我冒犯的举动而裂出恼怒的口子，睁开了我的手。我消极怠工的心脏直至此刻才在被甩脱的失重感下重新跳动起来。季星辰将我的狼狈尽收眼底，却没放入眼中，掐着我的下颌，抬起我的脸，像在看一个新鲜出炉的笑话。 李宇正，你追求的人又不在这儿，在我面前摆出这副表情有意义吗？ 在感受过言语重伤的威力之后，我无法再对季行辰从我这里受到的伤害轻描淡写。季行辰对我的日渐疏远，是我自作自受。沈瑜说他讨厌我，恨我，觉得我恶心。他跟我在一起是因为有难处，只是为了利用我。我后知后觉的自己像是在跟护着自己的家长诉苦的小孩，后知后觉想起季行辰也讨厌我，讨厌现在的我。季行辰却真的站在我的立场，因我的所言而冷下了脸色。毕竟我初恋口中的从未刺向的不仅仅是19岁的我，25岁的李宇征也是这样过来的。 所以是那个姓沈的一直在骗你。 虽然故事确实是围绕着欺骗展开，但欺骗反而是整个故事里最轻的过错。沈瑜才是受害者，是我自以为是。得知真相后，我终于捋清了一切因果。我错了。这句是我说给季行辰的道歉。一场彻头彻尾的谎言，不论六年前还是六年后，结局都是既定的。我注定会在得知真相的那一刻，将人设坍塌的恋人从我的心里毫不留恋地挖出去。所以根本不存在我假设中的重来一次，就没有和季行辰后来这些事的选项。我和季行辰原本就是注定会有以后的。 我先前不该那样否认你和25岁的我之间的关系。 25岁的我不会和季行辰交心，但我想把解释说给他听。 我其实已经接受与沈瑜分手的事实了，这颗25岁的心也没那么喜欢他，脑子又健忘。这段时间以来，19岁的记忆和感情都要被我忘干净了，想起了都是25岁的事。我不想被同化成25岁的我，才会跟沈瑜联络过去，每天跟他发消息也是为了询问分手的原因。因为不甘心和愧疚，还有好奇，我想知道自己经历过什么才变成25岁的样子。我最初是有过和沈瑜复合的念头，今晚也跟他表达过复合的意向，但是在他还没有说清实情的情况下。说清后，即便他想跟我复合，我也不会答应。 季星辰像是在听一件很儿戏的事情。 那你确实要感谢你的初恋，没有再接着骗你。 他不是我的初恋。 我对初恋的定义为相互喜欢的初次交往对象，我和沈瑜甚至不算真正的恋过。在六年前分手后，我就不再对外承认这段关系。我看着季星辰，因着这句初恋还想补充什么，又没能出口。 分开的事情他骗不了我。 当年的分手是已经发生的事实，距离不般配、世俗这些借口打发不了我，我总会挖出唯一的真相。 从今往后我不会再联系他了。 季行辰耐着性子听完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问道， 所以呢，你说的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？ 我如愿知道了分手的原因，但在这一过程中，我和季星辰之间累积的怨怼与失望，解释清楚又能怎样？我对过去六年的感情一瞬间心死，季星辰对现在的我也心死了。季星辰定下约定时曾说，不想过后我们都后悔，不顾后果任性妄为，走到这一步之后，我已经开始后悔了。 对不起， 我今夜第无数次道歉。我将校园里的经历都说给季行辰，和他解释了好多，聊了很久。季行辰漫不经心地听着，我在他再一次抬起视线看向墙上的表时也跟着看了过去。 我只想听25岁的你跟我解释这些。零点了，还剩七点了。 25岁的我又不会跟你解释。 我郁结地想着，但是秉承着少说少错的原则，用拉链把嘴缝上了。被我念念不是的真相，每一个字每一段描述都如淬毒的芒刺般，回想一分便刺入一寸，细思极痛。我蜷在床上，难得没嘲讽不做解释的25岁的自己。我隐隐理解了25岁的我为什么会将所有情绪都封在心里，并非吝啬表达爱意，而是不敢。六年前被分手的我预知不到自己未来还会遇到真正的真爱，一朝被骗，在检讨与自我厌恶中重塑了本性，也抛弃了本心，失去了对感情的信任。所谓的理智，其实是出自胆小。25岁的我对季星辰有多深的爱，就有多患得患失。我因着真爱这一念头，心绪万千，摸索着拿起了一块被我收进抽屉底层的扩香石，手上的晶石外形宛如剔透的琥珀糖，有种漂亮的易碎感，但质地实则非常坚硬，即使我睡相不佳脱手扔掉也不会摔碎一地。我凑近嗅了嗅上面微末的余香，眼睫沉了沉，将扩香石轻轻握在了手里。作为事物而存在的晶石，只可做远观之用，触感冷硬，不规则的棱角还有些割手，不似曾被我习惯握住的安抚布偶，更无法比拟被现今的我习以为常的陪伴。我将手上的晶石握得更牢，隐隐感觉有什么握不住的东西要被我弄丢了。